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个刁潘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 ？D 大调不如柯笃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剛才講完呢個加強家區呢單嘢咧，就今個禮拜另外一單交事就係呢個港台香港乜乜裏邊就訪問咗呢個陳百祥。 嗯， 咁咧就喺網上邊咧就俾人口誅筆伐啦，當然大家都預計到噶啦。其實嗱，我覺得其實你有冇留意到咧，陳百祥呢代人咧，亦都同剛才我所講一樣咩嘢？以前我哋廣東人有兩個字叫即係唔好獻世，我成日都唔明咁咩叫獻世咧，就係、是。就是死都要死出嚟， 系 系嘛？即系仲要系觉得咧自己系something讲嘅嘢咧就系呢个真理，然后咧 觉得自己好重要， 系啦，觉得自己好重要。咁咧就讲埋晒啲嘢咧，大佬已经系交到不得了啦，其实已经系。咁咧就接受呢个麦嘉伟同埋阿黄迪斯嘅访问。 系 咁，我觉得咧黄迪斯都就相当之阴湿嘅，系撩佢等佢继续喺度讲。以为大家以为咩咧就？一个好的访问就是要针锋相对，其实不一定的。 嗯， 如果你知道那个对手是自己会爆尸的话， 俾佢去，俾佢去 小路宝咁样行下会出烟的话咧，就唔系啊，帮佢加速添啊，即系拱佢两嘢添啊，等佢再去尽啲， 系 嘛？喂，你讲得好啊，叻，再放多两句咁啊，等佢再去得尽啲， 系 咁嘅话咧，就自动就会爆炸噶啦。呢、个阿叻就系咁样啦。第一，我到今日我都唔明嘅，有个人叫自己做阿叻呢样嘢，已经系好 stupid。 系。同埋叻呢个字都已经好鬼欧啦，大佬。 嗱，叻呢个字好八十年代，我觉得即系叫做 smart ass， 我哋叫做叫懒醒 啊， 唔系真系叻。如果我哋人话你系你叻仔叻女，唔系话你真系叻， 系话你 唔系话你真系聪明仔啊， 醒目仔走精面 系啦，而系话你手走精面同埋懒醒啊，叫做 smart ass 啊。但系佢就当咗系一个歌种，呢下已经好笑，我觉得。 系 佢唔知道人哋专系嘲笑佢。第一个。將佢阿叻呢個形象玩到殘嘅叫王晶，你記唔記得？喺所有阿叻做嘅電影裏面，佢都未叻過， 佢都係 永遠俾人遊論嗰、那個渣男朵花啊，我愛羅蘭道俾人啜到個乳頭黑曬啊，甚至係呢個做核突嘢啊， 永遠都係嗰個一個 跟住 係 啦，跟住就係你睇到最後尾一套就係我覺得最俾人虐待到嘅就係阿周星馳嗰套《唐伯虎點秋香》，係嘛？又笑佢條啫細啊，又攞佢嚟做呢個毛筆喺度畫書喺度畫畫啊等等，即係佢做唔知文徵明定唔知乜鬼嘢。就你有冇叻過乜嘢先？佢喺電影裏面佢有冇做過劉德華嗰啲好英後面爆炸自己行出嚟嗰啲角色，或者天若有情揸住個電單車同阿吳善連一個垃圾桶車埋去，然後攞咗件呢個婚紗，然後跟住哇大佬， 係啊， 即係台下幾多觀眾喺度滴淚 啊！喺個頭盔， 個頭盔 流血，係啊，幾型， 咪係咯？有冇做過啲角色咧？ 從來冇，永遠都係鞋角，即係嗰個醜角， 永遠都係醜角，永遠都係做嘢甩漏，然後咧。就以為自己其實就係、是、其實阿王晶係好了解佢，佢永遠都係做一啲叫懶醒嘅角色， 以為自己好 係啦，懶醒而衰收尾啦。佢唔係 stupid 啊， 係 stupid 係另外一啲人嚟嘅，就係阿曹查理啊嗰扎啦，或者係馮瑞凡啊嗰啲，係啦，周世傑啊嗰啲啦，嗰啲就 stupid 啦。仲有劉南光啊嗰啲，係就 stupid。但阿叻咧就永遠係唔同嘅，我覺得阿叻就係叫做懶醒衰收尾，咪中曬 係。 所以啲人話啊，林振強咧，2003年咁樣已經批死佢，我覺得錯。你就睇我愛羅蘭道已經知道，阿王晶喺80年代初已經批死佢啦， 仲通過電影， 唔係咯， 將佢呈現出嚟， 將佢30年之後嘅命運呈現咗出嚟啊！就係呢條友係一定懶醒，然後衰收尾嘅。結果真係啦，大家因為呢個訪問之後就靠翻曬佢嗰個經歷啦。佢又話：我又做 Facebook 又做特首嘛，得啦，都未。 系啦，东方魅力 嗰阵时，东方魅力搞网， 系啊，科网 系啦，跟住翻大陆搞 就同阿黃恆秀唔知蝕咗50,000,000俾人過咗一棟，仲要去 TVB 啲人去舉牌，去請願， 叫佢還錢。 係啦，嗱，我覺得事實上佢除咗係一個即係自己冇自知之明嘅狀態型叻之外，其實佢冇嘢成功過。你諗翻轉頭啦，佢只不過因為咩咧？拍住陳國強，以前咩福祿壽都係啦，曾志偉啊，咁就拍住阿爆棚哥咧，咁就無線阿陳國強入主無線之後咧。咪俾個機會佢上去喺度亂噏咯。喂，其實以前霉咗好耐啦。曾志偉都比佢好啲啊， 都一路都有啲掌門人啊，乜鬼、啊？ 曾志偉一路有 game show 做第一、第二。曾志偉本身亦都扶植一啲新晉嘅導演去拍戲嘅，咩黃精寶啊嗰啲，都係佢即係投資落去。即係劉德華呢類咧，其實佢都係有個即係對個行業本身有個貢獻。我覺得陳百祥呢類係絕對零貢獻，而唔單止，仲要覺得自己。是叻，呢下真系冇得顶，我觉得真系，系嘛？所以就自己现世，我觉得，即系你抽极水，我觉得都唔紧要嘅。其实大家唔需要再翻晒嘅背景，就 cap 翻我爱罗兰道，佢唔知俾边个擒完之后流眼泪，我印象好深啊嗰阵时。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个眼泪， 系啊，系啊，眼泪滴出嚟，跟住揸烂咗花王精嘅专影嗰啲啊， 脚蹬直晒咁嗰啲咧。 佢就知道呢条友，其实佢以往只不过一个嘈茶你嚟嘅啫，其实。但我哋知唔知曹查理就專係做呢啲角色噶嘛？咪兩個，只不過就係因為佢有 TVB 嘅機會，曹查理就冇。 係 咁，所以變咗咧，翁世傑嗰啲就冇。仲有一個就係過咗身嘅，就做賭片裏面咧，專係做阿周潤發嘅師弟嘅咧。 哦， 賭俠裏面啊，個頭好大個嘅嗰、那個，個樣好70年代嘅個樣，好似蒼田寶超咁嘅樣。 係 大唔係大軍，好似蒼田寶超咁嘅個樣。咁、那、嗰個過身嘅，又係專係做衰收尾嘅嗰個人。 啊，我知係講邊個啦？係咪阿《逃學威龍》個阿周星馳個上司啊？ 唔係黃炳耀， 唔係 另外一個。咁、 okay、 咧就，所以阿叻呢單嘢咧，如果我係梁家榮嘅話咧，我就真係慘啊，要去照費添啊！我係689啊，我一定捉廣播處長上嚟照費。點解容許呢個麥家偉去訪問阿叻？ 係， 而係間接。暴露了支持梁振英的人水平是極低的。 是。 是吗你想想他讲得很犀利的。他说你当然不喜欢他做得那么好因为他不是你选的嘛。 是。就是这样东西讲出来。 不是咯。喂实际上我估计里面暗藏一个黄絲的纹身在这里。我看到底褲是黄色的真的。那些织的。 是。 如果不是怎么可能呢跟着他说当然了那个国家你觉得他不属于你的嘛哇就是 喎。是喎因为他不是你打出来的。等于不是你选那个政府出来啱喎。 对喎你没有 ownership 喎。对喎对喎他做得好不好你就骂他喎。 是喎。 我觉得很有道理喎这个很有智慧添喎。是吗不过就企咗在对家那边。 对。 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呢即是他我想到今日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柒嘅，你諗？ 係，佢仲以為自己好醒， 係啦，佢仲以為自己好型，好型啊，好醒啊。 跟住可能覺得啲人洗版鬧佢，佢自己都不知幾咁 high， 因為好耐冇攞過咁多 attention 啊嘛。 有嘅，上次就話如果唔知啲人話杯葛無線啊嘛，佢話唔知台慶定咩收視，如果低過幾多點，佢就跪翻去 TVB， 結果真係低過，係啊，所以跪 又走啦，又走咗數啊嘛，結果又。但係呢種咁樣嗱，你記住，八十年代香港人就係咁啊！呢個係典型八十年代香港人嘅一個活化石。嗱，長毛象咧就唔會出聲嘅， 即係佢呢個就唔係臘象 嚟。係啊，呢個唔係臘象，亦都唔係長毛象，亦都唔係三葉蟲。三葉蟲就係化石，就唔會出聲嘅。但係呢個係活化石，係佢係令到我哋反省翻，我哋點解咁乞人憎啊？香港人八十年代嘅香港人， 冇錯， 就係阿叻就停留咗一個。即是冰河时代的香港人嚟嘅，就是八十年代 freeze 咗喺个 系啦，呢个亦都系基本法，亦都系北京希望将香港 freeze 喺八十年代 啊，系就系、是、五十年 不变，其实五十年不变就系由1984年啊嘛， 系 所以就 freeze 喺嗰个年代， 系 大家继续揾食，唔好咁多机构，专心去考试、读书，读完书出嚟做专业人士， 系 阿叻讲紧嘅系嗰种价值观嚟噶，所以佢话黄之锋系唔掂啊，因为考试唔得啊。冇大學收佢啊嘛， 係 咪咯？ 考唔到八大啊嘛，話 咪咯，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即係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啊！叻唔好淨係笑佢，嗰個係一個活化石嚟，係俾我哋自己作為一個警惕啊！ 就千祈唔好變牆無障， 係千祈唔好停留咗喺嗰度， 唔好停留喺嗰度。 嗯， 所以點解咁多 Baby Kingdom 嘅人去撐佢係有原因 的。因為成班都係 嗰班成班都係停留咗喺八十年代嘅，唔好搞咁多嘢，你班友搞亂檔，肥佬禮家英美勢力就係導致香港搞到咁啦。 好亂啦，唔好食啦， 跟住好亂啦，跟住你班友版權條例又走去燒垃圾桶。 係啦，跟住又搞到啲旅遊業啊，又低迷啊，啲零售又低迷啊，咁樣啊。 我真係唔明嘅，其實。即係如果你睇住佢哋，而你唔反省今日嘅話咧，就嘥咗阿叻呢一番苦心。即係佢咁樣自我燃燒嚟去警惕世人咧，其實佢個地位咧係偉大，同耶穌啊等等呢啲宗教人物差唔多。 金地咁樣， 係啊，金地啊嗰啲咧，即係用佢嘅小丑式嘅呢、這個叫做反轉再反轉、扶扶得正嘅方式咧，嚟去光照呢個香港嘅黑暗，係嘛？如果冇咗佢，我哋點會反省到屌香港人八十年代？就係咁撲街嘅喎，認屎認屁，覺得香港人好威。仲有咩咧？咩為之叻咧？就係窒人唔使本。 係 呢個就係八十年代香港人窒人唔使本啊！好多而家九十後嘅人唔識呢樣。係，但我哋初中嗰陣時都係咁嘅。 係， 係嘛？即係唔係拗嘢嘅，係窒人。 係， 唔係去討論嗰個問題、嗰個是非同埋個道理嘅。 嗯， 總之窒咗你先。 係， 你講咩啊你？你識咩啊？你翻屋企瞓啦咁。 係， 跟住冇講到呢件事係點睇嘅喎。係，係咪啊？譬如深圳冧山泥咁樣，究竟關唔關政府事咧？咁你識咩啊？你大陸你費成日上去叫雞嘅啫，咁樣咁啊完嘅咯喎。即係叻就係停留喺嗰個年代嘅人。但你留意下曾志偉咧、其實係三福六壽裏邊係比較叻嗰個嚟。 即係佢就進化少少。 係啦，佢進化少少。 與時並進。 而家譚詠麟都係識得收埋。 嗯、 就開始唔再去掂呢啲咁嘅嘢， 或者淨係做翻自己， 淨係做翻係啦，唱歌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即係當然啦，佢同關彩耀仲唱緊佢嗰啲歌。我唔知道上次食粥，我睇完之後咧，真係想即刻走。係啊，唱緊佢啲快歌。 即係， 但你知道阿譚詠麟跳舞咧， 係唔係好得嘅？ 唔係好得，係好難睇。 係唔 L 得？ 係好難睇嘅，其實。唔知道東華三院籌款，我喺度食緊粥嗰陣時喺街望一望，我話頂唔係啊！ 咁嗰啲又係即係通過呢個咁樣燃燒自己去籌款嘅啫，唔怪 唔係，但係起碼好睇嘅。我覺得佢哋有社會公義之心。 嗯嗯。 譬如温拿出嚟拍呢個前列腺廣告咧， 係， 我覺得就好明顯咧，佢哋係仍然 關注到人口老化， 關注到人口老化問題，同埋自己同代人所面對嘅問題。因为全部前列腺问题都是六字头的人咧关注的问题，而他们肯接这个广告，因为上一首个吴耀汉咧系老我哋十几二十年， 好难得 啊！好难得啊，其实，所以我嗰日喺地铁见到他哋，唔知温拿复合有个演唱会， 突然间都欣赏佢哋， 系着晒 金色啊嘛， 土豪金全身 闪嘅就要， 系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即系你明唔明啊？如果加多个 disco 嗰啲波喺度咧。喺度轉下轉下咧，就冇得頂嘅，真係。 我覺得有個 disco boy 反而仲有多咗少少 taste 啊，冇就啱啦， 冇就 而家啱啦，係啦，就土豪 feel 啦。 係啦，即係你嗰種感覺咧，就完全翻曬嚟嘅，真係香港嘅黃金歲月啊，係完全翻曬嚟，就係呢班咁樣嘅一個靠窒人唔使本啊，俾大陸人識早少少就攞嚟串人啊等等呢啲咧，其實就係活現於喺而家呢啲，即係阿叻啊。呢站嘅人生， 同埋佢哋嗰種嘅成功，亦都係因為嗰個時勢去造就佢嗰個成功嚟噶嘛。即係譬如話，你話娛樂事業啊，或者音樂事業啊，喺即係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周圍冇乜競爭之下，你先至可以咁樣突到圍啫嘛。到你即係台灣開放咗，大陸開放咗嘅時候，而家 同埋你睇下阿譚詠麟第一套喺電影打響自己嘅形象嘅戲，其實係一套禁片嚟嘅，就係、叫《假如我是真的》，係講緊咧，即係扮即係一個所謂嘅高幹子弟咁。 嗯， 咁係諷刺大陸嘅政治，亦都係即係嗰陣時台灣拍好多呢啲咁嘅電影，喺香港冇人發上。 佢係咪就係因為呢套攞咗金馬影帝嘅？ 應該係，係啊。假如我是真的，咁就喺大陸好受，喺台灣好受歡迎。咁、B 其實成名都喺台灣嘅，其實。而點解能夠喺台灣成名？因為台灣唔會因為阿 B 唔去發表一啲支持自由總會或者係支持阿蔣公， 係 唔去賀壽， 係啊， 唔去蔣公賀壽而 punish。中陣台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啦、第二就是合拍片，你睇下九十年代點解我要重温呢個電影二台呢， 是 就係嗰啲最鬼怪、最癲啊、黑社會啊嗰啲片咧、其實全部都係咩農場影業啊，嗰扎台灣嘅大哥投資嘅。 啊， 咁但係你睇下台灣大哥咧，就冇乜干預香港嘅言論自由，你越癲就越好。係嘛？即係嗰扎即係無厘頭嗰啲咁樣嘅，即係相當之 奇靈嗰啲係 啦，嗰啲咁嘅恐怖片啊，黃玉環啊嗰啲走出嚟嗰啲咧。 即係你就係嗰陣時嗰啲大哥投資嘅。 嗯， 你睇下同今日大陸嘅合拍片嘅分別。 嗯， 但大家都係社團啦。 係。 問題就是台灣的社團就比較人性化啲，我覺得 或者唔好理你講， 亦都係言論自由的尺度比較闊啲，即係佢淨係要講咩咧，就係、是、揾到錢。 嗯， 但大陸今日你要做合拍片係咩咧？我就話你唔可以企喺度賺錢，你要跪喺度賺錢。係，呢、這個就係你即係四十一台就做緊智取威虎山， 嗯， 就係、是、徐克， 係 曾經係香港一個好有代表性嘅導演， 係 而拍一套樣板戲。 嗯， 你諗下呢個意思，等於阿家驅今日喺東莞。用一個膠的一個山寨樣投影出嚟同阿加強唱歌，嗯、我覺得據我的 impact 係一模一樣。你諗下當時香港回歸之前， 啲加驅係被 咁啊，當然係啦， 佢唔想嘅大佬啊， 即係死咗都唔安樂，我意思係。但你徐克當年拍《上海之夜》嗰啲，其實都係講出香港人對前途嘅啲睇法，即係 speak for Hong Kong people。但你諗下而家無論唱歌、電視、電影、電報紙、網絡。嗱，一月十一號有新媒體啦，香港零一。 係， 我最近先睇下于品海嘅訪問先知， 啊、 原來佢用六年喺北京馬列學院讀咗個博士。 哇！馬列學院啊， 你諗下幾恐怖？ 好驚，大佬。 係啊，你諗下幾恐怖？ 六年喎，唔係唔係嗰啲國力嗰啲買嘅喎，堅讀 嘅 喎，睇嚟。 我諗馬列學院冇得賣嘅，第一冇市場。你想想你中樹根，如果你話俾咧，我係北京馬列學院博士，我諗唔係一個資產，係一個負資產嚟嘅應該。咁但佢居然讀咗個冇乜博士，然後大力投資香港搞網媒、搞茶餐廳，同埋收購咗呢、這個一個法國嘅香港嘅 skin care 嘅品牌嘅零售店啊，叫做 Captree and Evelyn 啊。 哦 ，Captree and Evelyn 係啊，就係俾佢收購咗。 哦 ，OK。 咁你可想而知，亦都係咩資本呢咁喺大陸搞電影院線， 係話你搞到呢啲嘢嘅，點會唔係冇背景啊？ 佢唱歌都搞到咁啦，何況你搞院線？ 係咯。 即係你都要立頭名狀咯，即係話當國家就唔會咁好似梁振英咁下干預嘅，因為佢就唔好得閒，因為好多嘢要 太多大茶飯。 就係咩咧？就阿爺吹雞，大家要埋位啫。譬如一帶一路呢啲要幫手吹啦。第二咩咧？就係話如果有去到政改再嚟啊、佔領運動呢啲，又要吹雞，又要埋位啦。係 啦， 係 啦， 就係咁嘅啫。 靠邊站咁樣係啦。 但係平時咧，你懟下呢、這個好似林大輝咁樣喺度用四字詞去猛噴啦、黑劍咧，冇問題。系啦，再怼苏锦梁都冇问题嘅。 或者阿田少出嚟抽下水拍 po 实相都冇嘢嘅。 冇噶，但系禁制埋底咯，其实系。咁你全香港都变成一个咁嘅社会嗰阵时咧，我谂大家去到无论节唔节日都好咧，其实佢都几抑郁下咯。即系唔系净系冇拖拍嗰啲读 L 抑郁，我觉得就算一个有拖拍有呢个性伴侣都好咧，其实都好抑郁嘅。 因為個環境唔同咗嘛，完全係變曬樣啊嘛。 你覺得個佢香港生活冇個存在感喺度、我覺得嗰啲嘢好似唔關自己事咯。 係 嗱，你諗下 合拍片就好明顯啦。 發哥仍然出現喺香港嘅蘋果娛樂新聞啊、動新聞啊，乜都有嘅，好親民添。 嗯， 但係你問我發哥嘅電影，你會唔會再睇咧？ 嗯， 而你對發哥嘅感情係乜嘢嚟嘅咧？大家有冇問過？係、由親情年代開始擺落去噶嘛？ 係。 但是你看看今日其實他是為了賺人民幣他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嗯、 他拍那些《賭城大亨三》為什麼這部戲這麼收得是因為大陸的人的品味停留在80年代。 嗯、 所以阿叻其實下一站應該回大陸。 或者回了是不是 或者拍大陸版的《我愛羅蘭道》又或者下一集叫做《港囧》我覺得呢 是 那個投資者應該找阿叻、 嗯、 就找個大陸仔來租質他。你明白嗎好暢快啦。即是你想想如果大陸仔今日要靠葉問打泰神嚟自嗨嘅話，有乜嘢令到佢哋覺得可以宣泄到佢哋對香港嗰種自卑啊？面對香港人，或者覺得香港人 arrogant 白鴿眼， 冇錯， 佢哋唔滿意嘅，有邊個 icon 要嚟租質係好嘅咧？嗱，成龍就唔得，因為國家級 係國寶級， 係啦，國寶級又見英女王又剩又唔得。你數下數下得啊叻嘅啫，我覺得。 咁係咪有啲抬舉咗佢咧？即係佢可以成為一個八十年代嘅香港嘅 icon， 而你可以衝過斬曬佢，而得到快感，我又覺得有冇咁勁咧？佢 有，因為佢認叻嘛。 OK， 但佢嗰個認叻呢種形象係咪放射到大陸都啲人都正如係咪好似正如佢所講，13亿人都認識我啊咁樣？ 係 係咪咧？ 如果我係王晶嘅話，我會先將阿叻 啲講 翻大陸。 係。 帮佢宣传，等佢成为一个香港嘅 icon， 然后先至怼佢落嚟。呢、這个就 系 我当年做一周刊嘅 嘅一個學翻嚟嘅嘢。所有上完一周韻封面嗰啲都撲街嘅。點解咧？ 係 就因為先羅兆輝咁樣神同輝嘅一周韻捧出嚟， 係 捧到佢上頂之後一腳踩落地下。 係 咁嗰下你諗下 leverage 嗰下快感幾犀利？嗰個係一個市場。 係 因為你知道大陸咧。即係佢好難有快感喺嗰度生活，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太多，即係點解阿陶傑講得啱啊？點解出到去要咁喧嘩咧？ 嗯， 係因為佢真係感覺到真正嘅自由嘛，係係嘛？所以佢哋咪噼哩啪啦喺度講。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哋喺中國裏邊能夠你擊中佢哋快感咧，嗰、那個係大生意嚟嘅，係、嗯、真係㗎嗱，蒼井空嗰啲得啦。嗯波多野結衣都翻大陸嚟噶， 嗯， 都得嘅，因為佢令到佢有嗰個聯想嘛，有個快感嘅聯想嘛。 但係同埋都係嗰種即係民族主義，而家哇反佢 啊，即係話哇大佬為國爭光咁樣， 係 即係當佢哋係呢個報仇雪恨咁樣。 係啦， 咁但係你對香港報仇雪恨咧，你揾成龍嚟就唔係好啱，因為香港人都好憎佢。 係，同埋佢都已經變咗一個大陸嘅一部分。 佢成個大陸人咁嚟嘅， 佢都唔係香港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唯一個 market value 或者叻嘅 market value 係咩咧？翻大陸做我愛羅蘭道，或者做泰囧誒港囧二裏邊， 係 一個懶叻去想呃大陸人，而最終俾大陸人咧呃完之後仲要揼獲金嘅， 係 一個豬頭咁樣。 係， 咁就係呢種角色咧，我覺得。其實是長做長有，我覺得 啊， 即係佢會變成係一個喺大陸好受歡迎。 總之你呢個中國夢一路係繼續發緊嘅時候咧，就得㗎啦。其實， 總之一有問題就嚼佢咯。即係一個即係嗰啲出氣沙包一樣啫嘛，係嘛？中港矛盾尖鋭嗰陣時，咪嚼佢咯，又咪又㧬佢出嚟，嗰啲電影咪又㧬佢出嚟嚼佢咯。 係係， 即係點解你諗下以前電影裏邊點解啲人咁中意消費阿叻呢個形象？因為編劇咧。其實是讀書人嚟嘅， 嗯， 譬如王家衞嗰陣時候做編劇啦，好多都是呢啲嘅，即係大學畢業生添，甚至係即係我認識八十年代入去電影圈嗰啲，包括係黃炳耀啊嗰啲咧，其實佢哋都係即係唔係話唔識字嗰啲人，所以佢哋唯一嘅宣泄啦。但你知道電影圈其實都好反智噶嘛，啲、老細惡曬啦，暴龍哥咁噶嘛又，老細條女一定要俾個角色佢啊嗰啲咁嘅嘢咁，阿王晶條女一定要做女主角啊， 係精女郎， 係啊精女郎啊咁樣，咁所以咧嗰啲編劇唯一發泄咩咧就係、是、俾一個角色嘅陳百 祥，係而佢就係、 是，然後將對所有老細認叻啊嗰啲不滿嘅嘢咧。就刻畫曬落去陳百祥嗰度，就攞佢嚟出氣， 最尾就打佢鑊金。 最後咪打佢鑊金係，大家留意啊，馮瑞凡啦、吳耀漢係唔會嘅。 係喎、哦，係喎、 哦，係冇呢啲咁樣嘅嘢，唯獨曬佢嘅啫。其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有啲人好好笑嘅。其實，即係喺一個點講嘅存在係一個咁嘅狀態咁多年， 嗯， 而冇自知之明。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好難得嘅。 係，亦都所以點解佢可以嗰個價值一路長做長有，一路都可以扮演呢個角色，因為佢就係冇自知之明。 系啊，大佬，第一到而家六十岁啦，仲染金毛呢下， 系咯，真系攞命啊，大佬。 第二，里边再着透视装呢下，亦都好难顶啊，其实系，即系唔好话揾翻佢以前嗰啲咩透明围裙里边着条三角裤、泳裤嗰啲咁嘅嘢， 嗰个已经系即系人生高峰嚟。 系啊，即系佢已经系代表咗 bad taste 啊，呢个 cheap 啊，有钱就将啲牌子乱咁着啊， 系， 然后就晒嘢啊。其实本来佢系个接班人，我觉得 系， 就系苏文峰师傅。 哦， 系啦，但系苏文峰师傅自从上次闹航空公司唔叫佢上机之后，出咗事之后，大家就爆咗开始。 系， 即系我觉得佢系有潜质去行去阿叻嗰个位嗰度嘅，即系好中意认叻啊，好中意晒嘢啊，我喺边度食嘢啊。 但系苏文峰师傅都叫做有个专业，就系睇风水啊嘛，真系 风水都系专业， 佢即系叫做啦，但系佢连专业都冇噶， 有认叻啊， 同埋讲波讲荷兰， 荷兰七号咯。系咪？佢同阿林尚义差唔多，讲亲都香嘅。荷兰今届欧国杯都入唔到，真系惨啊！真系， 份工就系俾人炒。 系啊，所以叫做荷兰叻就系咁嘅原因咯。咁但系即系大家取笑佢之余咧，我觉得亦都要反省一下佢某啲价值观。我哋今日系咪仍然系好似阿叻咁样？ 喂，其实系啦，雨伞运动听唔少啦，佢嗰啲咁嘅论点。 其实阿叻讲嗰啲嘢，雨伞运动即系我哋日日都听到嘅，搞搞震啊、废青啊、读书唔成啊、阻人搵食啊。你哋班友做唔成嘅嘢就呢個喺度發泄啊，喺度撒賴啊，咁 香港梗係要中國管啊，呢啲咁樣。 係咯，成龍都講過㗎啦，係嘛？即係不過只不過成龍講多一句中國人要管之外，仲話中國嘅嘢會爆炸啫嘛。 係係。 但你諗，如果 即係我哋諗翻轉頭，其實我哋喺心裏邊其實都有呢種咁樣阿叻嘅狀態喺度。 嗯， 即係嗰啲就係我覺得由獅子山下一代一路 carry forward 到而家，有啲係冇變過。 嗯， 但係當然我覺得亦都好多人已經反省，亦都係真係覺得呢種嘅情況係唔可以咁樣延續。 係， 但係事實上更加多嘅人，包括係每年嚟嘅新移民咧， 嗯， 其實都係支持阿叻呢種咁嘅。 同埋嗰集 Baby Kingdom 嗰對。 Baby Kingdom 我諗就係佢哋亦都係嗰啲屈榮賢嘅支持者啊，其實都係嗰種 mentality。 嗯， 其實我覺得係我話事話，應該開個節目俾阿叻喺港人港地做，我諗收視率爆燈。 我一定係咯， 係啊，好過揾李力持啊嗰啲， 係咯， 係嘛？ 咁啊，馮偉光應該會揾佢噶啦，即係可能已經接觸。 馮偉光而家唔得，而家要處理緊呢個港大民調指數，係就話佢離地，我都唔知咩意思。 係 點一個我想問下一個民意調查有唔離地同離地之分嘅？ 佢話咩啊嘛？即係而家又啊有失業率又低。跟住即係就就業率又高，即係跟住總之香港好好啦。仲話呢個乜嘢啊？咩回軟話？通脹回軟啊？整乜嘢類似咧？ 佢講嘅嘢冇錯嘅， 係啊， 只不過佢自己唔識答啫嘛。佢問咗個 good question， 係啦， 就係點解香港數據咁好，而梁振英嘅民望仍然咁低咧？ 呢個民情指數仲係咁， 係因為佢黑人憎啊嘛。其實係因為馮偉光同佢黑人憎啊嘛。其實 黑人憎。 喂，事實上係喎，你比2003年。佢個問題係問得啱嘅喎，2003年又負資產，又沙士死咁多人，290多人， 嗯， 跟住就呢、這個23條立法，而家今日呢啲嘢全部都冇， 嗯， 而點解梁振英嘅民望，包括民情對現狀嘅不滿，係等同於甚至比2003年更差嘛？ 係啦， 所以佢就話個民調離地啊嘛， 係， 而佢冇坑煙一個因素。就同阿叻一樣，就係、是、你自己本人。 係啦，就是、你自己離地 啦。係啊，唔係係你令到個政府嘅民望咁差。其實，即係 Given 喺咁好嘅條件底下，個政府民望咁低。 係， 你只睇到一個原因係咩呢？係政治上失敗。 嗯， 係同市民之間、官民之間出咗一個好大嘅矛盾。 係， 而呢個政治上嘅失敗係咩呢？係梁振英嘅失敗。 嗯， 亦都係特首辦發言人、白宮發言人嘅失敗嘛，嗯嗯。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咧，面係人哋俾嘅。即係假就自己嚟丟，即係嗰啲歌星一樣，唱唱下歌，以為大家都識唱，懟個麥俾，結果嗰兩句就冇聲， 因為冇人識唱， 因為冇人識唱，即係話，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去 test 人哋用咩咧，用反問嘅方式去 test， 係嘛？即係包括問啲歌迷，大家想唔想 encore 啊？咁樣，如果冇人出聲嗰陣時候，你諗下，你明明已經準備咗兩首歌啦，你就不如自己唱埋落去啦，係嘛？佢就用一種咁樣嘅反問方式。咪結果自己攞假嚟丟咯，就 係喎，唉，真係 係咪？真係好好笑，我覺得，即係佢問嗰個問題係突顯咗佢個答案啊！其實係已經講個答案出嚟， 冇錯， 即係只不過就冇人去食花生啫嘛。如果我係而傳媒問我，好簡單嘅就我就點解會咁？咪因為馮偉光 係咯，因為你老細咯， 因為老細咯，因為亂咁噏咯。噏埋曬啲大家都覺得好柒嘅嘢咯， 都唔止啊！仲有嗰啲，仲有好多，譬如話吳克儉啊呢啲咁樣啦，即係鬥30萬人工，但係走去日本啊賞花啊食放題啊呢啲咁樣，其實都會令到個民情指數問題好大。 其實你話佢中意睇制服嘅學生咧，呢、這個大家都理解嘅。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巴福頭係似嗰啲放課後嗰啲訓導主任， 或者就 cosplay 嗰啲老嘢， 係啦，嗰啲老嘢其實係。因為好似日本有試過一個外交官辭職啊嘛， 有嘅有個有個佬係著 cosplay， 就因為 cosplay 扮美少女戰士， 即係嗰啲水手服啊嘛， 即係我估吳克儉都係嘅，我估佢珍藏， 其實佢似 佢珍藏唔少呢啲喺新宿有間賣專係賣嗰啲嘅 cosplay 嗰啲，係Sailor Moon 啊，係Sailor Mercury 啊，同埋嗰啲高中校服嘅， 嗯， 我估佢有唔少嘅， 同埋可能有啲著過嘅底褲啊， 或者嗰啲 咁樣， 或者嗰啲著過嘅中學生嘅大象襪啊，嗰啲佢都唔少，佢咁中意制服， 係咯係咯， 係嘛嗱，即係我哋理解嘅，我哋絕對理解嘅。但你就唔可以咩咧？就唔去 TSA 嘅公聽會啊嘛， 咪係咯， 係咪你自己有私人嘅品味？你中意食放題，中意睇制服係唔緊要，我覺得。包括你中意睇300本雜誌都得嘅，其實全部都係高考圖鑑啊， 係 都冇所謂。因為日本有啲專係全部都係制服嘅嗰啲雜誌，其實即係高中女生 係 冇嘢嘅，整整齊齊嘅，其實唔係色情嘅，係咁就專係俾某啲特殊愛好嘅人去睇嘅啫。其實我哋都唔介意嘅，我哋其實好理解嘅，因為佢壓力好大嘅，即係佢係似嗰啲地鐵會去壓力，因為壓力大而喺地鐵裏邊會即係有啲非禮行為嗰種 爆啊嗰啲 係啊會爆嗰種，佢似嘅其實。因為佢翻到去局裏面咧， 我所知啊，我啲以前啲同事話俾我聽，冇人睬佢。 係，唔好話冇人廢佢，隱形。 唔好話冇人睇佢，係冇人睬佢嘅。所以林大輝好聰明，佢亦都好清楚知道咧，局裏局外都秒到佢爆，所以先至出嚟狂抽佢水，即係將佢變成一個沙包咁打。其實 變咗一個阿叻教。 咁但係咧，就變咗就係你，如果有一啲咁嘅人。你的民情指數又何來會好呢？ 不是 咯。馮偉剛有一樣不明白，就是現在呢其實真正 shape 緊個市民對民情的觀感，即是社會是不是好還是不好的觀感是什麼呢？其實是一些個別人的說話和一些 event 的事件， 是 不是數字， 嗯， 不是說通脹數字，這個是分析員的看的東西， 是 但是市民不是看的那些東西。 是 譬如很簡單，你這個版權條例